时间十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上午十点，西藏，天空很近，鸟儿和灵魂都很自由。 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了，北京时间的10:02，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成立特别节目融合新时代。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维。 嗯，如果大家现在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啊，来收听我们的特别节目。 如果您不再开车的话，可以微信搜索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同时也可以在新浪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可以跟我们实时的互动。 没错啊，我们今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挂牌仪式，现在啊正在北京电视台举行。那么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杜飞进同志也出席了活动。 那北京市广播电视台的党委书记台长李春良呢，同时也在这个启动仪式上对融媒体的中心的进行了这一个全面的一个阐释。 那么按照我们北京市委市政府关于推进北京广播电视台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总体要求，北京广播电视台举全台之力组建成立了融媒体中心，全力打造以广播电视移动端音视频为载体的新型主流媒体，在推动融合转型的发展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啊。 那融媒体中心到底融了哪些媒体呢？可以在这里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集中了电视台、广播电台以及新媒体集团三方的优势，那是整合了新闻类的节目资源，实现集中指挥、统筹调度、资源共享、协同生产，而且多维传播。 没错啊，特别注意的是，就是把北京时间也整合到了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统一管理下运营，那么就可以达到一个音频、视频啊网。 网络渠道统一运营的那种感觉了啊。 是的。 好吧，接下来啊，我们就这个话题吧，我们把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三位这个我们的这个叫做扛把子啊， 优秀的主持人， 优秀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负责人，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这样的一个大的趋势之下，都做出了哪些亮点。我们首先邀请到的是我们的交通台的王敏老师啊，他在介绍的是我们的融媒体应急报道方面都有哪些经验可以和大家分享。我们先请王敏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广播的编辑王敏。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这个融媒体的应急报道，那其实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今年7月16号的那场大暴雨。其实从当天的凌晨开始啊，北京就陆续发布了这个雷电黄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还有暴雨蓝色预警。这场降雨可以说对于即将到来的早高峰的交通影响是非常大的。 是的。 我们交通广播的新闻采编部呢，按照惯例呢，也就会启动这个应急天气的突发天气的应急报道。我们在降雨的前一天，就各相关口的记者已经开始关注雨情和各相关口联动了解情况。而第二天早上，也就是16号早上大雨一开始下的时候，我们各路记者就分别从像从防汛啊、交管呀、公交啊、民航还有园林包括应急救援等等这方面了解到的信息，及时通过我们当时的一路畅通的直播节目来进行这个连线报道。因为当天的降雨比较大，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 交通方面。 对，交通方面，上午8点多钟，昌平回龙观地区呢是突降暴雨，其中在那个预知东路有一座轻轨桥下，就是积水比较严重，积水深达超过了2米多。当时有7辆车被淹，那么好在呢就是没有人员被困。我们的记者贾天阳呢也是及时的赶到现场，赶到现场之后一直坚守到晚上8点多钟，在现场陆续的发回这个积水排除的情况，什么时候恢复交通等等之类，一直坚持到晚上8点。那么他在这个现场的时候呢，除了给北京交通广播的这个各档直播节目进行连线之外呢，还以这个拍视频的这种方式录制了一段视频来报道这个桥下积水的情况。那么这段视频呢是分别在中午的北京电视台的特别关注节目还有晚间的北京新闻节目中播出。对， 这样吧，我们通过一个视频短片来了解一下当时的场景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记者在现场做的视频的融媒体直播的这样的一个画面。 此时此刻的回龙观城铁桥下面， 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记者贾天阳，我现在呢是在回龙观地区的预知东路轻轨桥下的位置。那在今天早上8点多的时候，这里下了一场非常大的雨，就导致我现在所在的轻轨桥下发生了非常严重的积水。那目前来看，积水的深度还是达到得有1.5米左右。我们看到有一些车已经被没过了大概车顶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蓝天救援队现在也已经到达了现场。 目前据初步估算吧，大概这里面有7辆车被淹， 有的车是后备箱的盖是打开的，他们是当时从后备箱里面跑出来的，所以也算是非常的惊险，但是非常幸运，目前没有人员被困。 那么现在呢，昌平的防汛部门呢已经是到达了现场，可以看到有一个泵站，还有几辆抽排的车在那块进行工作，在抽排这块的积水。但是呢，这边的雨还在一直下，一阵一阵的，刚才已经达到了一个中雨的级别，所以随着水往外排，新的水也在往里进，所以这块的水面下降的不是很明显。那么具体看这块什么时候能够抽排完成，还要看这个雨量的一个变化。另外呢，他们也有派出了一个汽艇在这块在打捞这块的水里的垃圾，防止进一步堵塞这种排水的通道。 青年说，继续说。 这是一个这个当时的片段啊，我觉得确实一个记者到了现场就等于运用多种媒体的手段去把它报道出去，传播得更广。 对，是这样的。因为以前作为广播记者可能就是给电台的节目来进行连线， 连个线。 对，那这样同一个新闻事件之后，我们的一个记者在现场就可以通过电台以及电视台把现场的情况及时的告诉给听众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我觉得多种方式的报道还是把这个信息能够更广的传递给 受众。 嗯，不仅是可以听到现场的一些声音，那传回画面之后，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现场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 对， 而且我感觉到就是其实记者在现场的时候已经打出了自己是北京广播电视台 交 通广 播 的记 者 啊，这样的一种形式其实是融合了多种手段啊，多次分发，一个记者去就 OK 了啊。 对， 不像咱们原来的时候可能啊，电视台记者到没到啊，然后电台记者到没到啊，日报记者到没到啊。 对 啊， 而且通过这次降雨之后呢，就是北京电视台和交通广播也及时建立一个方便大家沟通的一个微信群。 嗯， 那么在这个群里也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应对汛期突发强降雨融媒体报道群。 啊， 那么在这个群里呢，就是说除了当天的降雨，包括后续的这个降雨天气，电视台记者安排的点位，交通广播记者安排的点位，大家都会及时发到这个融媒体的这个群里。 嗯， 那这样其实就是说整合了这个资源，然后并且共享，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以前可能电视台记者和广播记者都会到达某一个同一个现场， 嗯， 那这时候通过这个微信群里边大家点位的这个共享之后，可能一个记者广播记者就可以完成广播和电视的这个报道任务 啊，就是在群里面资源共享了之后，可能电视台那边的资料一些视频的东西也可以用到广播这边来做， 包括他们各路记者安排的点位也会发到这个， 就等于算是重新分配了人力啊， 是 这样把一个更好的有效率了啊， 对，是 这样， 这样 我觉得会采到更多的内容啊，有可能比如说原来这一个新闻点可能需要三个记者去，现在需要一个就 OK 了，其他两个可以再去跑更多的新闻点， 是这样 啊，这样就资源整合了。王敏老师是我们交通台的这个知名的编辑老师啊，您这个了解到了除了这个下暴雨的那个7月16号的时候的这个我们的大暴雨的应急报道以外，交通台在融媒体报道方面还有哪些新的突破呢？ 嗯，这次大暴雨的这个融媒体报道其实是我们交通广播新闻采编部的第三次的这个尝试。 嗯， 在前面还有两次，一个是5月底的京交会，还有一个是6月7号高考第一天，我们都做了这个融媒体的这种方式来进行报道。 嗯， 那在5月底的时候，京交会期间呢，交通广播是派出了两位记者贾天阳、李天一参与这个融媒体报道。那像在5月30号的贾天阳呢，就和北京电视台的记者合作采制了这个快递行业新成果与趋势以及京交会上的黑科技等录音报道。 嗯， 那么在5月31号呢，交通广播的两位记者和北京时间北京电视台两位记者完成了一场呢时长20多分钟的这个视频直播，来介绍京交会上的这个成交情况呀，以及航天科技民用化的这个相关内容。其实这个是我们交通广播的广播记者第一次尝试融媒体的报道。其实大家在这个镜头下的肢体语言的表达，对于广播记者来说也是一个跨界的一个新的体验。 嗯， 那我们第二次的这个融媒体的报道呢，是在6月7号高考第一天。 嗯， 往年呢，在高考第一天的时候，交通广播都会按照惯例派出各路记者到一些这个押运现场，考卷的押运现场啊，一些考点周边报道这个交通通行的情况。那么今年依然在报道这些高考首日的这个公安呀、公交、地铁啊，包括各方面的这个出行情况的信息，也是和融媒体进行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联动。 嗯， 早上大概是在6点钟的时候，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任雪娇，他就开始和北京时间做这个直播了。 嗯， 他是来在这个东城区的教育招生考试中心来介绍这个试卷押运的情况。 哦， 然后他又赶快这个视频直播完了之后，赶快又赶到了东直门中学的这个高考考点进行采访。 嗯， 在7点半的时候呢，又和北京时间进行了第二场的这个视频直播。 嗯， 我们交通广播另外一位记者叫黄河，他是在当天北京电视台的北京领早节目当中发回了视频连线，在特别节目关那个节目当中是出镜采访，来介绍这个首汽的这个爱心送考的这个约车的这个情况。 嗯， 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尝试吧。 嗯，其实对于广播记者来说，第一次在电视上面亮相，可能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挑战，也是一种新的尝试，也是融媒体发展的一个必然的趋势了。 就是一个形象，一个声音，多个平台啊，一起的去传播出去。但我觉得对我们这个广播记者来说压力还挺大的。 是啊， 通过这三次的这个融媒体的尝试哈，我们也跟在一线的记者了解当中，其实作为广播记者来做融媒体报道，我觉得还是有我们自己自身的优势。 是的。 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广播记者往往都是单打独斗的到一个某个新闻事件进行采访。 嗯， 尤其像比如交通广播，它有一些突发的现场，包括各种特殊天气的应急报道。 嗯， 我们的记者都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要在现场 快速的组织语言，并且快速的和直播节目进行连线。其实这种长期的这种应急的这种锻炼也好，还是这种采访也好，对于融媒体包，因为融媒体大家知道在镜头面前基本上你尽量不要出错，那其实广播记者在长期的这种现场报道和直播节目的连线，他的现场语言的组织能力是比较强 的， 然后现场的这个快速反应也是比较强的。那我们需要加强的就是在镜头前的肢体语言如何更加的自然一些，把这个新闻事件说出去。所以我觉得广播记者来做融媒体报道，我们有信心做得更好。 是的， 而且我们的内容应该是非常好的，就是你闭上眼不看这个这片子，我们也能 就描述的可能会更清楚一点， 我们也能听明白啊。所以说还是更具有优势吧啊，当然也有这个形象上的需要，这个进一步的去，对吧？比如说手势啊，这个解释的这种感觉啊。 对，其实我觉得说来也比较巧，就是我们交通广播新闻采编部在今年5月14号推出了一个微信公众号，叫做1039调查团。那这个微信公众号主要推出的是我们记者现场采制的热线调查。我们从5月14号推出的第一期呢，就是不少的热线记者就采取了用手机拍视频来进行报道，这个微信公众号推送。其实从5月14号开始呢，陆陆续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的视频拍摄，也是因为你要用手机拍摄嘛，大家也要知道在手机前的这个状态怎么样，是不是自然，说的是不是更好，等等之类。通过这段时间的这个磨练呢，为我们第一次的五月底的京交会，包括高考，包括后来的大暴雨的这个融媒体出境报道，都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 特别好。好吧，我们接下来就期待未来，当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挂牌以后，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出现在更多的像北京时间啊、北京电视台这样的视频平台上，身影会出现的更多，好吗？ 好的，没问题。 好的，感谢王敏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接下来呢，我们邀请的是外语台的吴梅红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分享一下在融媒体大型报道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又有哪些突出的贡献。 牵手还是放手，不如一个在遗忘中最新交 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好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的，一小段片花以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庆祝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挂牌成立仪式特别节目 融合新时代 啊。我是主持人张悦。 我是主持人雨维。 我们通过这个10点到11点这一个小时的节目中，邀请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各路这个 大咖 、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包括我们交通台的王敏老师，还有现在正在我们直播间做客的外语台的吴梅红老师，以及一会儿要进入我们直播间的技术中心的雷鹏老师啊，三位老师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最近融媒体方面都做了哪些尝试啊，还有一些经验。这样吧，我们先让梅红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网友朋友们，我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吴梅红，很高兴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些就是融媒体报道这方面所做的一些事情。 梅红老师，其实这段时间跟我们聊的最主要的还是融媒体大型报道啊。我们都知道前段时间的那个上合组织的北京媒体这个论坛举行的时候，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也惊艳亮相哈、能给我们先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来龙去脉吗？ 好的，是这样子，我们都知道2018年啊是咱们中国的一个主场外交的一个大年，包括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就是在六月份刚刚结束的这个上合组织青岛峰会，那实际上呢，在马上到来的九月初，我们就会见证这个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在咱们北京召开。应该说，这两个都是咱们主场外交的这种外交的盛会。那么，作为我们媒体的话，我觉得我们主动的去做报道，我们去发声，包括呢，我们主动的去做一些策划，来配合这样的一个大型的这种外交盛会，让这样的一个外交盛会显得不是我们说有一点哈高高在上的这种感觉，让它更加的接地气，因为我们一直在说啊，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民心相通。那么我们其实作为市属的媒体，可能我们更多的在这个做这种讲好这个民相亲还有民心相通这方面的故事，可能是我们非常擅长的这部分。所以呢，也因此呢，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配合之前的这个上合峰会上合青岛峰会，我们是主动策划了上合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谈及北京行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它是在5月28号到6月1号期间。其实呢，我们也准备了一个小视频，大家可以来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当时的这个活动的情景。 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闹之城。看北京，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2018年5月28日到6月1日，来自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八国的13家主流媒体约20余位高管和记者受邀来到北京，参加了文化、科技、奥运、媒体交流等不同主题的考察采访，先后出席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和上海合作组织首届媒体峰会。以看北京为主题的系列参访活动分别设置了文化、科技、奥运主题日，乘坐电动仿古当当车游览北京中轴线，在杨梅竹斜街感受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改造，领略北京作为文化之城的人文之美，参观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领域的前沿技术企业，体验北京作为创新之城的科技之美，走访冬奥组委办公区和鸟巢水立方，感受北京作为双奥之城的现代之美。20多个大项、近30小项的参访体验，精心设计，丰富多元，信息量大。外媒代表真切地感受了一个古老而现代的北京。参访团记者高度评价北京发展成就。 Если удастся реализовать намеченных планов, то я считаю, что этот зимний Олимпийские игры будут самым интересным в истории всего Олимпийских игр. Но самое главное, это эти объекты послужат для укрепления здоровья самой нации. А это, наверное, самое важное. 青年说，继续说。 通过这个视频就可以看到，当时其实还有很多的活动啊。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点，就是当时邀请了很多外媒的这个记者朋友嘛，到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参观啊，等等的。在这一系列的活动当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都做了哪些融媒体方面具体的尝试？ 实际上呢，我们看到这次的这个效果非常的好哈。那其实这跟我们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还有北京时间三家媒体，我们同心协力的去做这个事情的它是有密不可分的一个关系。比如说呢，我这边的拿到的一个数据，包括呢就是我们每一天都有参访的活动。那么我们其实参访的活动每天 天北京电台和北京电视台都是派出一名记者来就是全程去跟访，去跟这个团，然后呢就是总共的我们在先后派出了主持人跟记者呢是有22个人，而且呢我们发出的这个报道呢总共达到了80多篇，在这个微信微博的这个新媒体端呢我们也发了八十多篇这样的一个报道，然后呢在新媒体端呢我们也是达到了150多万这样的一个点击量。应该说通过这3家的这种共同的努力，是让我们这个活动它的这个效应能够更大范围的，我们的声音我们的影像能够让更多的受众去倾听去感受到。那么这里面有非常典型的，我们拿5月29号这一天来的作为一个例子哈，就是5月29号当天呢是在这个咱们中午12点的北京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当中呢，是由北京电视台跟电台的两名记者同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去发声，去分享他们跟团的一个感受啊、见闻等等。那么当天晚上的这个北京卫视的北京新闻两位记者呢又同时出现，他因为当天是主要是这个创新之旅嘛，科技创新这方面，他们也是分享的自己在科技创新这方面就是他们说采访到的外媒的这种感受等等。那么5月29号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头的一个活动，那就是我们执行了一场就是融媒体的这种网络的视频的这种直播。那么这是第一次用这种视频直播的这种方式，把我们整个北京论坛还有北京行的这个活动全方位的去展示给我们更多的网友，让他们去看了解到我们这次活动设计的这种形成的亮点，包括我们也是充分利用的像视频啊像这个图片啊，还有就是现场的这种记者采访啊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和手段，能让更多的这个网友能够了解到我们整个项目还有它的这个影响力。而且我们包括现场也有这个巴基斯坦的记者啊等等，他们都走上我们的这个直播的镜头去跟大家分享他们在这里面的一种收获感，还有他们真正的体会到的咱们作为东道主的他们的那种非常感动的这样的一种心情。所以呢我们的那个视频直播呢是在上线14个小时之后呢就达到了50多万这样的一个点击量。所以我应该说呢，就是说如果凭咱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当然了我们也能够就是不遗余力的把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大型的报道、大型的采访，我们能够把它的影响力传播到我们的声音所及的地方，我们电波所及的地方。但是因为有了北京电视台还有北京时间他们的这个加盟，还有呢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3家的亲密的合作，真正的在一块儿做这个事情，真正的在这里面去互通有无，去互相借力，那么让我们整个活动最后所呈现出来的效果确实是远远超出了我们一家之力能够呈现出一个更加立体的这样一个效果，覆盖面也更广。 是的，雷红老师，其实我们这样可以做一个对比啊，就是以往的时候可能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做音频的这种报道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单打独斗啊， 是 比如说这次的我们的这个北京这个外国记者的这个北京行这个一系列的活动，如果说仅仅是用音频的方式来呈现的话，可能手段上来说比较单一、 啊、对， 这样的话三位记者的这个三种平台啊，网络啊、视频啊、音频啊，这三种平台立体化的报道其实会让听众或者观众更加的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确实是耳目一新，包括刚才提到的那个直播，它就是由我们外语广播的主持人刘志佳还有北京电视台大家都很熟悉的张默两位主持人来联袂主持。我觉得可能熟悉他们的这个听众或者朋友们，他们可能一看到这样的一个组合，他们本身其实也是有一种非常新鲜的这种感觉，而且确实大家各自各有各的优势，然后在这个优势能够形成互补，然后也让整个直播的效果就会呈现出来特别的好。 对， 而且不光这样，其实我们在新媒体端也是，因为当天比如说31号是我们的重头戏，是北京论坛举办，那么当天呢我们就进行了这个微博的图文的直播，那图文的直播呢是由我们这个北京外语广播进行首发，然后呢北京电台北京让整个直播的效果就会呈现出来特别的好。 对， 而且不光这样，其实我们在新媒体端也是，因为当天比如说31号是我们的重头戏，是北京论坛举办，那么当天呢我们就进行了这个微博的图文的直播，那图文的直播呢是由我们这个北京外语广播进行首发，然后呢北京电台北京北京电视台还有北京时间，包括呢就是 BTV 的这个新闻频道呢，大家都联合来转发，来共同的就是同频共振吧，然后以至于我们这个声音就传得更加远了。 好的，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回来继续分享。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 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同学们好， 你有多久没有回到课堂了？有多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有多久没和你的老师聊聊天了？9月8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机器化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FM98.2AM927。 FM98.2 Fresh Radio 活力 Music 课。我知道你想听什么。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庆祝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成立特别节目《融合新时代》啊！今天啊，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的挂牌仪式正在北京电视台举行。那么，我们北京新闻广播的记者刘莹莹现在也正在现场。我们来马上用视频连线的方式来连线莹莹，来看一下现场的情况怎么样。莹莹你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能听到，张 悦。现场现在是正在举行呢，还是即将举行？ 我现在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成立的现场呢，现在呢举行的仪式还没有开始。我在这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举行仪式的这个现场的房间。大家可以看到我后面这个红色的这个屏幕，实际上呢现在正在打出的是成立仪式的这样的红色的字体，但是实际上它是一个大屏幕，同时呢它可以演变成一个大脑，比如说会未来呢会成为这个融媒体中心的指挥屏。刚刚呢我也在演示的过程当中看到了一些小秘密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在这个大屏幕上实际上是可以集合看到所有记者的位置的，那么并且呢可以直接一点这个记者马上就可以对他进行通话。比如说以后像大家如果想要跟我通话的话，就在屏幕上点刘莹莹，然后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直接跟我进行通话连线了。同时在这个屏幕上还可以展现的所有的文字啊、音频还有视频的内容，都并且有各个网站的相关的媒体的最新的信息。那么对于融媒体指挥中心未来在这工作的人来说呢，选择节目来源呀、整合播出啊，只要轻轻的点击就可以了。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些屏幕，这些电脑 这就是工作人员他们现在正在看到的这个屏幕，他们看到的呢就是融媒体未来指挥中心的屏幕的电脑了。在融媒体中心成立之后呢，会有两个转变，就是会变成从渠道型的媒体转变成平台型的媒体，另外呢也会从内容型的媒体逐渐转变成为服务型的媒体。那么纵向呢会贯穿中央市区三级的媒体，同时呢会联通市属媒体和党政部门，实现真正的综合性的北京资讯平台。主持人。 好的，感谢莹莹在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挂牌仪式现场带来的报道。再见。 哎，再见。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啊！刚才看到了这个现场，确实很厉害啊！那个大屏幕说点谁就点谁， 说跟谁通话就跟谁通话。 不，我有一个小插曲，我觉得这防止记者偷懒啊，真的，这随时随刻都可，随时随刻都可以连线啊！刚才我们和外语台的吴梅红老师刚才聊了一下，我们在上合组织青岛这个峰会的北京媒体的这个执行的一些相关报道的我们的融媒体方面的尝试。那么接下来外语广播又有哪些新的尝试呢？ 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在9月3号到4号的时候，是中非合作论坛的北京峰会即将在我们北京举办。那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外交的盛会。那么我们从这个月开始，实际上呢，我们就在策划，还有在联合做一个项目，叫做非洲人在北京的系列的采访。我们是去采访呢，就是生活和工作在北京的各行各业的典型的非洲人的代表。比如说他们有来自有开餐馆的，那个在餐饮领域做的就是非常独树一帜的，有这种公益领域的一个领军人物，还有类似像这种智库。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在一带一路的这样的背景之下，确实是我们有很多的，我们需要这样的智库，去更多的为双边的政府，或者说商业的组织等等，去为他们做这些桥梁的服务，提供信息等等的。所以我们是选取了8位这样的各行各业的代表，然后呢我们做了这样一个系列。我们从整个策划到就是最后的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也是充分体现了我们的这个融媒体的一个特色。比如说呢，我们在前期的这个寻找我们典型的嘉宾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会就是大家互通有无啊，谁知道的就是哪些人物其实是能够够得上典型啊， 比较典型， 对对对，比较典型的。然后我们来互通有无。然后呢，我们在整个做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呢，像最近都是北京外语广播会做直播，然后呢，北京时间呢，他们会派同事过来，就是在现场呢就是录制我们的直播，然后呢后面会通过他们的渠道还有他们的合作伙伴，把我们的流推送到各个不同的，分发到不同的平台当中去。然后我们北京电视台呢也会单独再约我们的嘉宾呢来做一个专题片这样子的。所以呢就是说大家融合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确实能够让我们就整个策划的这个本意能够更好的去体现。因为我们就是想通过一个一个的活就是这种典型的人物的形象，用他们自己讲故事的方式，让他们去展示他们在北京工作的这种获得感，这种幸福感。这个因为我们北京定位的一个中心就是国际交往中心， 是的， 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来自各个国家，当然这次主要是非洲的国家的这些人民，在我们北京生活的时候工作的时候，同样能够收获各种各样的一些机遇。那么这个我觉得也是在另外一个更深层次上，也能够体现出我们一带一路这样的一个大的倡议，它的整个思路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共享这种发展的机会，大家都能够在中国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收获个人的这种机遇，收获个人的这种幸福感，这样子。 好的，感谢梅红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也希望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大型报道方面啊，继续的和北京电视台以及北京时间进行三网的融合，统一的去立体的集中报道一件事情， 整合传播的渠道， 对啊，让大家更客观立体的去接触我们的这个新闻报道， 特别是我们的资源能够共享， 是的， 对， 好的，感谢梅红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接下来我们会邀请的是技术中心的雷鹏老师，他会从融媒体技术方面来分享一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都做了哪些新的尝试。 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明。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 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了，北京时间的10:39啊，现在在我们直播间做客的是我们技术中心的这个雷鹏老师啊，他会围绕我们的融媒体技术革新方面，和大家一起分享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相关经验啊。 其实雷老师刚才说了，他其实是融媒体技术的这样的一个见证者。 对啊，这个我们现在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融合新时代庆祝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挂牌仪式的特别节目。 嗯， 那么现在在北京电视台也正在举行这个挂牌仪式，因此我们在这里分享的融媒体技术方面的内容，我相信在我们的北京电视台的这个挂牌仪式的现场也会有很多的这个相关的记者啊和领导都会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青年广播特别节目的融媒体报道啊。我们先让雷鹏老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融媒体方面都做了哪些技术方面的创新吧。 这个问题呢，首先说是比较大，从大的方面来说呢，那就很宏观了，我觉得应该从细节开始说，前两天刚刚上一周吧，到周六时候刚刚结束了2018年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这个在展览上其实把咱们北京台这几年媒体融合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成果进行了展示，其中呢重点就有三个，就像我们青年广播全屏可视化这个直播，这是在传统广播电台在媒体融合方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其实作为你们自己是青年广播的人，应该能感觉到，经常会有全国各地的传统电台的人 来参观 来参观学习、对，因为我们传统的广播就是只能去听，我们在视频传播方面有一定的这个劣势，但是呢完全的视频传播又不符合我们自己的这个频道的定位，或者我们这种媒体的定位，所以有这个全屏可视化这种广播出现以来是得到了大家这种普遍的认可，而且在传播过程当中也吸引了很大部分的年轻人。 是的， 因为现在的媒体融合包括我们的这个做这个事情，主要是要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参与到我们这种传统电台的这个成为他们的用户他们成为我们的用户或者是听众，那么咱们这种形式正好是迎合了大家的这种需求。 是的， 我觉得从你们的这种交流或者日常的工作当中应该明显能感觉到。另外在现场我们还展示了北京电台的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这个听听 FM 呢是有这样一个大的背景，2014年的8月8号党中央推出了关于加强传统媒体和新型主流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那2014年的年底的时候，我们的北京电台客户端听听 FM 就应运而生，这个在全国传统电台的媒体融合方面算是一个先行者了，那么那时候我们建立了自己客户端之后呢，我们把北京台包括各种来源的这种精品的这种音频集合在我们这个平台上进行传播，那么到现在呢我们也累积了不少的自己的用户，因为我们现在传统的电台他们做两微一端也罢，就是基本上是也集合了很多的这种听众或者是网友，但是这些网友的数据包括这些网友的资料其实呢没在我们自己手里。其实呢现在媒体融合有几个大的方向，其中一个就是要大数据融合，那么这个数据在哪里，那么如果我们有自己的客户端，其实数据就会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我们会了解收听我们这个节目的听众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所以我们经常从这个专业来的角度来说，我们会经常讲到这个媒体人物画像，就是用户画像，你这个用户他在什么地方，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阶段的职业是什么，他的收入情况怎么样，因为我们经常我们也是用户，经常用各种各样的这种客户端，我们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提到很多的这种做调查， 对， 但是这些调查的数据 很少能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所以我们现在建立媒体融合的产品，很大一部分就是为了把这种数据掌握在我们自己电台人的手中，我们了解我们的听众到底是什么样，我们才能量身定做给他们 更好的节目。 更好的节目。 是的，这是一个现在的我们当时刚才雷锋老师讲的我们的这个中国国际广播电视电影展的一个现场的一个画面啊，一个宣传片，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广播可视化直播间内可以实现多镜头的随时的切换。那么第二，主持人可以利用这套新的设备随时的点播音频、视频和图片。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在这个面积并不大的直播间内进行了三个分区。 另一个与讯听云系统融合共享的产品听听 FM 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官方手机客户端和媒体融合的主运营平台，不仅实现了传统广播电台在手机端的收听，还实现了用户链接、剪辑和分享的玩法，并依托专业的主持人和团队及拥有自己版权的海量有声专辑，打造网友喜闻乐见的音视频产品。 在这些丰富的这些内容的基础之上呢，我们还将会借助我们的音视频的互动直播功能，还有我们的用户社群功能，让我们的这个互动能够更加的强化和亮眼，把我们和用户之间的这种勾连让它是没有这个阻碍的。我们特别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在目前这样一个媒体融合的大的背景之下，能够把在声音世界当中把更美好的感觉送到我们的用户的耳边。 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自1987年创办以来，已经成为世界排名第三、亚洲排名第一的专业性和观赏性兼备的国际广播影视展览会。此次展会除了重点展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还有高清和 HDR 高动态范围视频、全 IP 化网络直播技术、3D 音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最新数字电影技术等。 以高品质定义深度媒体融合，以新智慧提升人民美好生活。此次展会呢将持续到8月25号，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展位在7号馆，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看完这个视频以后觉得特别震撼啊，其实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融媒体创新方面真的做了很多的尝试啊。刚才我们讲到了那个听听 FM， 雷鹏老师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未来听听 FM 又会有哪些新的融媒体方面的尝试呢？ 对，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听听 FM 的建立，那么最开始我们建立的时候呢，听听 FM 是一个 以音频 听的 对 一个一个平台，就是我们把很多的优质资源来集合到上面。那么现在我们接下来听听 FM 会进行的一个升级，那么更加符合大家的需求。哪些方面？第一，它的内容方面，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加精良的一些内容。我们会精选很多通过市场检验的一些好的一些音频作品放在上面供大家欣赏。第二呢，我们要注重我们北京台自己主持人的一些资源。其实我们的主持人呢有很多藏龙卧虎的人，他们平时除过做节目，比如说你定位了一档节目之后，也许你这一年的过程当中你的节目就定位在这个角度了。其实从你个人来说，你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爱好或者各种各样的特长，那么你就可以把这些特长爱好通过这个平台做一些短类的这种音频节目进行传播。因为我觉得我们北京电台的这些主持人都很有这个这个特长，那么也很有这种节目方面肯定有他们的独到之处，所以在音频领域他们一定是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在平台上肯定会加强进行传播。还有一方面就是我们在形式上，我们之前是可以听那个用户听众是可以进行留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希望像我们的青年广播一样，我们跟大家可以进行视频直播、音频直播，我们在互动方面也应该进行加强。类似于在直播过程当中，你这个主持人你说的这个我比较认同，我给你点赞，甚至我可以给你发送一些礼物，这都是我们接下来听听 FM 重点的在互动方面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的一些新意和亮点。 其实我觉得这个融合特别的好，它其实就是不仅是把我们的电台电视台北京时间融合在一块儿，甚至把听众也融合到一块儿了。 是的，把我们的网站啊还有微博微信其实也融合到一起 了，及时的进行了互动啊。这是听听 FM 啊， 还有一个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我觉得做的一个特别大的融媒体平台，那就是讯听云啊。 嗯， 基本上把我们的编辑、记者、主持人、音频、视频、采访， 还有后期的这些，比如说财会啦，然后各部门的领导、 甚至绩效啊、审稿啊，全部都合在一起了。这个融合，我觉得就不叫融了，就直接就是合，大家都合在一块儿了啊。这样吧，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啊，来了解一下讯听云的相关的一些内容。来，我们来看一下。 讯听云系统是北京电台打造独具特色的中央厨房融合型节目制播云平台工程的重要组成。系统打造三款终端产品，讯听云融合生产平台、讯听云移动采编系统和讯播系统。讯听云融合生产平台集纳了云采编、内容中心、素材管理、指挥调度、新闻会商、传播效果分析等众多功能，加以语音转文字、图片转文字等人工智能应用，极大提高工作效率。讯听云移动采编系统支持记者在移动环境中采集创建多种报道素材，能将采集到的素材快速上传至云端，发送给同事。系统蕴含了采、传、审、商四大便利功能。讯播系统部署在电台直播间，可接入讯听云音频素材、文稿内容、云歌库及微信互动语音等，远程制作内容并完成预排单，快速将音频素材发至直播间，实现即点即播。讯听云系统建设广播制播公有云、私有云，确保信息传输和系统安全，并引入适合广播电台的人工智能应用，实现系统的平台化、移动化、智能化。同时，讯听云系统与北京电台客户端听听 FM、 全频可视化电台、青年广播、融媒体特色社交产品、诵读小站等各类媒体融合产品融合共享，实现深度融合。讯听云系统充分运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了电台融合型制播体系建设，不断激发行业生命力，重塑北京台业务生产流程，全面提升北京电台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生产效率、传播影响力，助力广播在新时期的再次腾飞。青年说，继续说。 我们看到刚刚通过我们的这个融媒体的这个 小的短片 平台啊，我们收到了正在北京电视台举行的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成立仪式的一个现场的图片。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北京电视台的主持人应该是李扬威啊，正在主持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的成立仪式，这是一个现场的一个图片。当然了，刚刚在这个半点的时候，我们的新闻广播的记者刘莹莹和我们连线的时候也提到了，在这个大屏幕上以后会显示所有的记者的这个点位啊，这个摁哪个记者就得跟大家连线啊。我们来看看这个图片啊，这就是这个未来我们的这个融媒体这个大屏的这样的一个显示的状况。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一个北京市的地图都呈现在这里了， 是的， 所有的记者在什么位置一目了然，点哪个记者就要连线了， 就要通话， 所以说是一个深度的融合的状态了啊。我们接着和我们的这个融媒体技术方面的负责人雷鹏老师来分享一下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融媒体方面的一些尝试。刚才我们讲到了讯听云，它的这个具体的优势有哪些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从两个方面来讲，一个是讲讯听云本身的这种结构。讯听云这个系统呢分三个产品，一个叫融合生产平台，一个叫移动采编系统，还有一个讯播系统。 是的， 移动生产平台就是我们把原来咱们北京台的这些咱们作为从业人员能知道我们有很多的账号，这个账号 是登录这个平台的， 对， 那个账号是 登 录 那个平台的。 包括我们自己作为一个用户来说，我们自己有很多的账号，那么这个融合生产平台就是把我们很多的这种融合的这种产品和功能的东西集合在一个平台之上，我们一个账号登录之后， 多个平台都可以登录， 对，我们多个平台都可以登录，很大大方便了大家的这种工作，而且里边有很多设置的这种板块都是非常实用的，第二个就是移动采编系统。现在说是媒体融合的发展方向，我觉得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平台化，一个是移动化，还有智能化，那么在这种移动化方面，我觉得我们北京台的这种讯听云系统做的从技术方面还是能够领先一筹的。我们现在的一线从业人员最直接的像我们的记者，像刚才联系的莹莹他们，他们就已经使用上我们的讯听云产品了，他们出门之后出去采访拿一个设备，录音写稿发送全部在这个平台上， 视频也是可以的吧？ 可以的。我举个例子哈，原来我们的记者，比如像我们新闻台，他有个特报部，他们经常会出去做采访，有时候采访一个小时，一个多小时，采访完之后呢，本人必须回到台里，然后你采访了一个小时，你必须按一个小时的时间，1:1的把你的素材导入到咱们的制作网当中，然后再进行剪辑，那么稿件呢，通过我的电脑再去 编辑 、然后呢到送审的时候是音频送审音频的，稿件送审稿件的，那么领导审的时候也分两条线，那么通过我们的讯听云系统可以怎么样呢？就刚才说的大屏，我看这些记者在这儿采访呢，采访完了之后他的音频在我们的移动设备上直接可以进行剪辑，剪辑完了之后直接可以插入你自己的这种文字稿件当中，一键发送。那么审核人员呢，我在移动状态下可以审核，我在电脑端也可以审核，音频文字全部审完了，就诸如此类这样的，就是很多利于我们，就是通过互联网的思维，通过互联网的手段来达到我们促进整个传统广播电台媒体融合这样的一个手段。 好的，感谢雷鹏老师给我们分享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这个融媒体技术方面的一些创新尝试啊。我们也希望这个讯听云平台以后未来可以添加更多的创新性的素材在里面，让我们的这个电台、电视台、北京时间，我们三台在这个合并在一起以后，可以一块用这个平台啊，更加的融合。 让我们1+1=3。 对啊，好的，接下来我们邀请我们的刚刚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我们交通台的王明老师和外语台的梅红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祝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挂牌仪式的这个正式成立啊！我们来邀请我们的外语台的梅红老师和交通台的王明老师。 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好，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了，一小段片花以后，看到我们的外语广播的梅红老师已经坐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可能交通这个台的王明老师有自己的工作啊，暂行先离开了。我们其实聊到这儿的时候，突然发现未来可期啊，就是真的，当这个挂牌仪式成立以后，我相信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将会更加深度的融合到我们的媒体的报道和创新当中啊。梅红老师对未来有什么样的期望呢？ 对未来有什么样的期望？应该说今天真的是家门有喜哈，就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融媒体中心正式成立了，我们有了更多的兄弟姐妹。那么我们也是希望在未来呢，我们能够一起呢鼎力的协助，然后呢我们能够互相 资源，能够在这个美好的时代里面发出更强的一个媒体的声音。 嗯， 那么我觉得这一天信心满满。 雷鹏老师呢？ 我觉得加快深度融合，全力打造新型主流媒体，这是电台人在内所有的媒体人的一个共同的愿望。 是 啊，所以北京台来说，我们在内容和技术方面，我们要双管齐下。 嗯， 内容方面我觉得有信心。 嗯， 技术方面我们更加 有信心。 雷鹏老师还是在关注自己的技术方面。 对，希望通过这种新的技术，能够推动我们北京台的媒体融合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嗯， 是的，没错。其实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也是进行了一个深度的融合。刚才我们放了图片，在我们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直播间里放了图片， 嗯， 放了视频， 还有视频， 而且还进行了微信的视频连线，甚至在我们的背后大屏幕上都可以显示融合新时代这样的一个特别主题节目。 嗯， 当然也希望未来我们的融媒体中心成立以后，可以为我们的听众和观众奉献更多精彩的融媒体节目。 嗯， 今天的特别节目报道就到这儿了。我是主持人张悦， 我是主持人雨维， 嗯，我是雷鹏， 我是吴梅红。 我们期待未来节目更加的精彩。再见， 再见。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